第二節啦，讲返香港啦，好耐冇讲香港。其实呢做时事节目呢，政论节目有压力嘅，所以有啲人变咗讲股票、讲楼、讲金，有啲问题呢就唔好牵涉，或者有啲政治取态改变咗。咁难怪，因为呢而家香港系唔容许，越来越收得紧。咁其实都讲啦，嗱23条立唔立法有乜关系？冇关系。斩件上陈浩天开刀啦。其实对我哋嚟讲，而家成日攞两人单位，即係两人系一个社团组织乜乜乜乜，其实冇乜好笑㗎。其实港英政府嗰阵时都一样㗎啫。三个人就非法集会喺埋一齐。唔使打台麻雀，斗地主都死。啱啱三个人㗎嘛。打手板唔到钱啦，你都死。以前我哋都喺港英时代过嚟嘅，都见到，啱唔啱？而家只不过香港咧就更加变得更加荒谬嘅啫。以前言论自由，我哋都讲啦，香港冇民主嘅，即系港英之前，屌都冇立法局选举，港督又唔系我选，但系有嘅言论自由，自由。我唔中意新加坡，因为新加坡言论自由都冇，而家香港都系。我哋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嘅，讲下都唔俾啊！嗱，呢个黄子华讲唔系咩啊？系咪讲下都唔得先？咁而家香港就系讲下都唔得。香港其实呢几年由梁振英开始就一路落嚟咧，讲港独，咁啊萧规曹随啦，咁啊嗰个。政治气候呢，或者政治手段呢，基本上林郑就比呢个梁振英无耻。佢手段高明啲，你睇佢啦，元水事件啦，最近又嚟啦。四两拨千斤，上次嗰张轻轻大过就变咗水喉像嘅事。而家轻轻大过啱啱又发生啦，葵涌。咁对佢有咩影响呢？冇。香港人好现实嘅。日日都系讲啲抵死啦，好似寻日食饭咁，见到陈浩天抵死啦，呢啲咁嘅人乜乜乜搞乱香港，讲下啫，点样搞得乱啊？你唔好讲得好似共产党咁先得啊！共产党就不容许人哋讲啫，即系摆幅习近平嘅画像，有人掟啲墨水，哇，惊到全部收起。政权唔系咁脆弱噶，尤其香港，香港嘅。宝贵就系言论自由，咩都讲得。但系呢十几廿年打击到咁样，我唔支持陈浩天，我都唔认为港香港会独立到。但系民建联或者啲建制派，你哋日日去攻击呢啲人，有乜谓？讲下之嘛。而家我哋香港同大陆扭埋一齐。大陆是需要香港的。点为之香港呢讲得好得清楚啦，其实呢节嘅标题都唔知点写。香港有一个出口，一个窗口，你哋做緊嘅嘢系咪符合习近平而家佢嘅整体思想呢？因为佢而家都变咗韬光养晦咯，冇放弃过咯。有啲人一阵再讲啦，做三节啦，讲返香港陈浩天先啦。当时学院一本香港民族论一出，咁呢梁振英喺施政报告嗰度就上纲上线，就讲呢个香港民族论啊，大字标题港独。咁而呢本书呢，因为好书推介梁振英，咁就变成咗佢就卖咗两万几本。其实呢啲嘢你唔讲，佢自然就熄咗火，你泼佢就烧起嚟。香港民族论就係因为你梁振英炒起咗，因为喺成个香港最重要嘅施政报告里面你推介一本好书香港民族论。陈浩天应运而生，从来冇做过一啲激烈嘅行为，唔会做，你官仔骨骨， 你打压佢又好，点都好啦，流于口头，唔俾点讲啊，咩啊咩啊咩啊咁。咁但系全香港700几页到千几页，我唔记得啦，因为今朝听新闻睇新闻去做啊，陈浩天将呢份报告系要几多人力物力跟呢一个人陈浩天，会唔会浪费时间呢？香港警方是不是应该去查 UGL 事件啊，去查下啲金融大鳄啊，伦敦金呢？乜唔系咁嘅咩？而系浪费好多人力物力去做一件无谓嘅事。第二，你起诉到佢乜嘢？我又睇唔到。所以人哋都好淡定。但系你睇下泛民。民主党话切割得几快，变面得几快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哋唔系要捍卫陈浩天，唔系捍卫香港独立，唔系捍卫香港民族论，而系我哋要捍卫我哋基本上我哋香港从来都有嘅言论自由。满清政府的时代我们有，国民党的时代有，港英政府的时代有，现在来到这里是没有。孙中山可以在香港政府的手底下讲革命，是不是？港英政府的人，你可以在香港宣扬你的文革老左的东西，包括暴动。真正做嘅平反咗啦，阳光大紫荆勋章都攞咗咯。咁点解一个人讲呢啲嘢唔得？我睇唔到喎。我唔认同佢有句说话啦，之前讲嘅沸沸扬扬都讲呢句说话啦。我唔认同佢，但係我坚决呢个万必讲。好似讲梁美芬定讲李慧琼，如果李慧琼我同你意见不合啫，但如果你俾人强奸嘅话，我一样企你嗰边。去保卫你嘅，好似系咁啊！城市论坛，我唔记得，亦都系你建制派，亦都系咁。你做紧嘅嘢系伤害紧香港，伤害紧我哋中国大陆。好似周庸嗰份咩啊？知报系咪？日日讲呢啲做乜嘢啫？大陆都三零开始三零五身，唔好跪体屈膝体啊，惊吓体啊，吓尿体啊！你而家仲做紧？大陆嘅风向都转咗咯，系咪啊？仲做紧？而你啲民建联，你建制派仲讲嚟做乜？你睇下郑若骅去美国宣传香港嘅时候。俾美国嘅议员点样问佢？香港同大陆有咩分别啊？问到佢都口哑哑，因为你而家就系争取紧香港关系法，做一个我哋而家共产党最需要香港嘅角色。郑若骅有得捞，就系因为香港要做一个国际仲裁中心。佢需要郑若骅，所以郑若骅犯咗几多事啊，做咗几多衰嘢，或者犯咗几多法啊，僭建各样都好啦，隐瞒都好啦，都一定要佢做，因为佢本身就系做国际仲裁嘅。好简单啫，香港政府或者共产党政府，永远只有一个最高嘅，就系唯物辩证法。今日你有用，我用你；听日佢有用，我用佢。而家郑若骅所以能够坐呢个位，系因为中国政府要用你，因为一带一路好多国家牵涉普通法，或者牵涉大陆法。大陆法可以有中国嘅佢哋所谓嘅法律专家去处理，而香港一讲到所有嘅普通法，就要行香港呢套国际法，所以佢哋都明白，所以要有郑若骅。但系你哋将香港变成咗大陆嘅一个城市，对大陆仲有冇生存空间？ 在这个时候打个经济贸易战又好，列强侵略中国又好，即是你们喜欢怎样讲，在我心目中就永远都是公平的。即是买部 Land Rover 在香港六十几万，为什么来到大陆要买一百六十几万呢？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不相信大陆的汽车去到，如果你去卖去美国，就不是你的价钱问题，是你的质量问题。我可以很坦白地讲，肥 Ben 呢就今年年头就在大陆买了一辆车，七人车，广东广西啦，今集全新的七人车，因为性价比，做他做什么都讲性价比的，几皮嘢啊，咁啊买咗份返嚟，咁架车呢就係、是、啊全世界最出名，号称係习近平嘅一个亲戚啊，啊因为老公都係亲戚係咪，咁啊荒谬到咁样，咁一个亲戚，一个家人啊全权嘅做嘅，咁呢而呢间嘢呢都收购咗 Benz 母公司㗎啦，咁呢就买一部车，七人车，咁呢就佢好开心，咁但係呢一行上高速，大陆高速有100至101嘅，行到70几都飘啊架车，平降水唔得，轻。第二，因为佢做嗰、那个，点解丰田人话买私家车，香港人个都知啊，买私家车买 4van 要买丰田，系因为丰田嘅车隔热设备、隔音设备特别好，冇发动机唔即系嗰个机头 engine 唔会响啊，会响，但系一。定，因为隔音做得好，隔音棉做得好，即系好似我哋录音室咁。点解要个录音室？就是、因为要隔音棉。同你点解用即系老萧啦？其实老萧真系要屌柒佢。睇下今日啦，因为我一阵要出去，睇下今晚我翻唔翻到嚟，屌你再做多两次，屌你开下佢波先。啊，唔好等金英一个人啦，啊，独领风骚。因为早两日我同个朋友喺度争论紧嘅时候，都为老萧即系辣到兴晒。咁我讲啦，架车喺高速行紧，应该系凉嘅。但系我话俾你听，嗰日我有个家人啦，我有个亲戚啊，即系我老婆啦。咁啊借咗阿肥兵架车上广州，成架车个太阳晒落嚟，兴合合，热到要开窗。就是剛才我所讲的是怎样玩法。我们香港从来入口的，我们做泥头车生意，最近真的很多难关，因为礼顿事件影响得我很大。咁啊重新又要好勤力咁要搵个生意啊，搵个啲供应商啊。咁礼顿讲啦，我们香港的泥头车永远都是只三种嘅啫，四种实力，但实力淘汰咗㗎啦。二叔叔牵佬。咁啊加欧盟嘅只有唯一鸡乸，大陆咧试嚟咗，我无意诽谤佢，我讲嘅事实啫。有两个牌子落出嚟香港，其实你哋都见到嘅，一个叫重汽，一个叫做东风。先讲重汽，两年几之前出咗啲五担车38吨，咁啊叫人哋买。咁招呼人哋好多泥头车公司啲老细呢，就直头去长春请你玩几日睇间厂。啊欧洲 2ZF 波箱如何如何靓，咁卒之呢就有两个行家啊，即係啊大把钱冇所谓。咁买咗架，咁另外有个又买咗架，咁落嚟香港一个自动波店，哇好开心好靓喎。各样落第一个月坏电脑，唔知点，香港搞唔掂，搵大陆专家落嚟，冇收你钱啊，整咗三个月。咁架车摆三个月供车你噶，你唔做唔生意供车你噶啦，你银行贷款，个月供两皮几嘢，咁你供啊，平过欧洲车50万一架。跟住出咗冇几耐，行下，再坏电脑，查唔到咩事，又再落嚟玩咗个月。两年呢架车系棍波车，两年里面咪自动波嗰架，两年里面休咗九个月，人哋冇 cam 嘅你噶，义务帮你整，服务态度真系非常好。 但你买架车唔系我嚟摆噶嘛。第二架重器只系军波嘅，咁因为咧佢哋做石仔啊，起斗落斗，起高个斗落斗，咁拍落嚟个斗会跌落嚟噶嘛。咁咧就有一条即系我哋叫做阵啊，即系绑住车头有条主阵，用咗八个月，条主阵断咗。断咗冇得掹嘅，跟住摆喺度咯。想办法同你补救，烧焊都唔得噶，因为你一条原作如啤出嚟噶嘛，断咗你烧焊点咧？系咪啊？又摆咗半年，跟住千方百计唔知点啦，又唔系我啊，我唔知又行翻，跟住转头又摆，足足架车摆咗一年，跟住东风落嚟打市场做泥头车，做卅吨车，我哋叫四担，超时啦，讲埋呢少少。你就知道大陆嘅嘢其实几差，佢同你讲冇问题嘅，啊喺个车都嘘啲嘅啫，平二苏苏十几万架车，啊而家啲车行十五年抵噶啦，我做乜四周围帮手去谷买咗好多，咁啊事隔一年之后未到，咁啊啲车要验车啦，因为嚟即系油渣车要年年验车，第一年验唔到，几多几架？问点解验唔到？刹唔到车啊！即系你落刹车皮，冇办法知道，唔知点解佢冇办法刹停个辘啊！所以过唔到啊！架车摆咗个几月，跟住拎翻原厂，原厂都解答唔到，又要揾专家落嚟再搞。咁好啦，最近再减价重汽，即系头先嗰两架咩咗镬啦，大批落嚟就号称用 MAN，MAN，MAN。即是欧洲车猛斯，而这个牌子是 Benz 副厂的机头、波箱、零件全部用它，但是这一批在香港出了八个月，出了在做内运，希望你们在街上不要见到，不要那么好彩，做了八个月出了有六七十部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有二十几部现在都要翻厂度睇紧，咁我就话大陆嘢，你俾咩佢都冇问题嘅，系监管同埋 QC 好大镬，其实就系呢一回事。所以讲乜乜我的国有进步，你试下，你等佢进步啊，你买架车用下咪知咯，你啲人。你啲人帮佢讲笑话买架车咯，讲多少少啦，好似陈浩天咁啦，捍卫佢言论自由。泛民唔应该咁样同佢切割嘅，应该企嗰边，因为企佢嗰边唔代表你认同港独，讲清楚，系香港嘅言论自由就系香港唯一嘅核心价值，民主从来都唔系，因为香港从来都冇。你话港英政府，你同嗰啲人讲好简单啫嘛，你哋以前香港港英政府嘅时候啊，佢冇民主啦，而家人哋啊！而家大陆回归咗之后啊，俾你选立法局议员啊，咪有民主啦。我哋唔民主啊，佢啊，好讲得啱。但系言论自由咧，黄子华讲长啲啦。黄子华金盆朗口，因为佢睇唔到，我有睇啦，当然。咁诶，我唔剧透，就系好简单啦。佢以前咩都讲得，慢慢佢觉得原来有啲嘢唔讲得，即系讲得会打烂饭碗。如果你唔企喺共产党嗰边，你基本上你连工作嘅机会都冇。佢好彩佢仲顶得住。但係点解会金盆朗口，因为佢睇唔到香港会变好。佢每一次做节目到最后尾都系我哋香港人。系一个好自豪嘅我哋香港人。但系今次睇金盆朗口，睇到佢嘅无奈同唏嘘嘅时候，佢放弃咗一个自豪嘅香港人，所以佢嘅节目金盆朗后系讲战后一度讲到而家，好多片段都系讲断断续续啦，少少少少咁讲，亦都唔系话一啲政治大事件，亦都唔系敏感话题，但系佢只系讲翻一个我哋以前香港人点解系咁，点解而家变成咁样。是我哋香港人自甘堕落啊，自己放弃原则啊，定系大气又系咁？佢既然睇唔到出路，唔做， 我都觉得是啱的。所以王子华金盆朗口是正確的。拜拜。